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5月4日，警务处本周五起调整入职要求，包括取消最低身高体重。 立法会三读通过财政预算，陈茂波称不需要调整辣椒。 环资会称粉岭高球场环评报告两项附加资料未符合要求。 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连续三次会议加幅相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八点十分，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靶场消息系咁嘅：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寻日都同大家咧讨论咗好多关于区议会改革嘅呢个新嘅方案啦，就嚟紧新一届嘅区议会咧就会系470名嘅区议员咁，过往咧就系主要由直选出嚟嘅区议员为主啦，日后就会主要有三个渠道，包括就系委任嘅议员啦、地区委员会界别选举产生嘅议员同埋地区直选产生嘅议员，咁、那个比例就会系4:4:2嘅咁。其中直选嗰度咧，过往就400多个选区，咁就每个选区一个嘅区议员啦，而家就系会变成为44个选区，咁每个选区咧就会有两席嘅咁。另外，剛才講到啦，間選即係話由呢一個嘅地區委員會界別選舉產生嘅一啲議員咧，亦都呢一方面咧都會佔咗成40%嘅議席嘅咁。而呢一啲嘅議員咧就係、是、會透過三會啊，即係由防火會啦、滅罪會啦、分區委員會啦嘅委員咧係互選係選出一啲嘅當選人出嚟嘅咁，而呢一個三會嘅人咧，亦都會係日後嘅角色會重咗啦，包括咧係會負責埋喺直選嘅人士會參選咧，都要得到佢哋嘅提名等等嘅咁。1872311繼續講下有關於區議會嘅呢個改革。咁而家請多位嘉賓同我哋講下點睇而家呢一個嘅變化咧，同埋日後對於成個參選方面佢哋又點樣睇咧咁。電話旁邊有西貢區議員咧，亦都係西貢區防火委員會成員方國生，早晨。 早晨，系 萧乐 文，你好。 早晨，方国生，我想先讲就系喺嗰啲直选嗰方面啦，而家就400多个选区变成44个啦，喺嗰啲区嘅议席咧都可能系大减嘅。有冇留意到西贡区嗰方面有冇话减到几多个啊？喺一啲选区方面嘅数字系细咗嘅时候，即系话每个区嘅面积可能会大咗咯。呢、這个对于你哋做区嘅工作有啲咩分别咧？ 我就今次嗰個改革呢，其實我哋都預示到㗎喇，因為之前立法會都係即係個版圖或者一啲版塊呀都唔同咗，或者劃區都唔同咗，咁今次對我哋嚟講就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作為一個比較資深啲嘅議員啦，我自己都覺得個劃區都幾大，咁政府咧就話一次性嘅，因為今次就由政府去主導，稍後先由呢個選舉事務處再劃分。咁大家都要適應啦嚇，咁喺呢個機制底下，而家咧個選區咧，譬如喺西貢將軍澳為例啦，咁我自己以往就係喺個區議會就服務一個細區嘅，譬如好似日出康城咁，咁佢人口都上到去5-6萬嘅，咁但係佢而家咧就合併埋成個坑口東西同埋西貢市中心個範圍咧，個版圖係非常之大，即係可能咧你要坐輪船啦，坐到即係坐街島啦，去啲離島度啦，咁去到西貢市中心，去到北潭涌一帶，即係呢個世界國家地質公園啦，嗰個範圍都會跌裂到，跟住咧就去翻上可能清水灣啊，去到飛鵝山一帶，咁落翻嚟西貢市中心，跟住落翻嚟坑口嘅一小部分，然後又再落翻去日出康城咁樣，咁而另一邊咧就去翠林村嗰邊山上，寶林北路嗰邊係啦，咁樣個劃界都幾大嘅。 咁其即係我諗大概由以往服務大概20,000人咧，就變咗10,000,000啦。 頭先都講到嗰個範圍有幾大啦，睇翻個數嚟講就由西貢區啦，由過往29個嘅選區，咁就即係每個選區就一席啦，咁而家就會變成係成個區咧係會有6席嘅喺改制之後，咁即係應該係分3個選區啦，就咁計。我就想即係知道頭先都講到個範圍係既然咁大嘅時候，喺服務上面，喺服務居民上面。你哋點樣調節呢？係咪真係覆蓋到咁大嘅地方？定係都預咗可能同街坊一啲過往比較細緻啲嘅聯繫啊，一啲工作上面嘅服務未必做到咁細呢？ 我自己本人就以往不嬲，我自己主動係過去呢10年我都主動係建議政府放大嗰、那個選區嘅。個原因係即係都係做得好啲，都唔係話。大唔大局嘅討論係其實可能有啲交通規劃啊，有啲環境嘅設施咧，都係如果20,000人啊，我覺得會比較細。咁而家咧就我覺得係資源嘅問題。其實喺服務地區或者即係提升嗰個治理管治能力嗰方面，我覺得就係啱嘅。咁但係你資源上呢，你譬如話剛才我講，譬如喺將軍澳可能有山上又有一啲唔同嘅議題，或者譬如日出康城區，咁佢可能有啲鐵路啊延伸嘅將軍澳線加密單次嘅問題。咁去到西貢市中心，可能就講緊西貢公路擴闊第二期嘅改善工程啊，又或者西貢嗰啲海旁嘅旅遊業。相反去關注嘅問題，咁去到山上你有寶林北路，可能康盛花園啊嗰一帶嗰啲，咁居民就可能就要扶手電梯升降機，咁所以我覺得嗰個議題上咧，大家都會唔同。咁你話作為一個議員候選人，佢要服務咁大嘅範圍咧，其實佢資源上咧，我覺得係即係需要增加嘅。咁但係你話點樣去配合到呢？譬如我見到民政事務處民青局，咁佢哋可能規劃緊話將一啲關愛隊或者其他啲委任或者間選嘅呢，係同我哋合作呢，或者如果假設係直選的話， okay。 咁我覺得要好好咁樣做一個分工嘅工作。 但關鍵就係點樣分工呢？譬如你而家由直選出嚟嘅，大家市民知道我投你出嚟嘅，你係負責呢一個選區，就算大咗，但係另外嘅一啲議員出嚟，譬如係講緊委任制或者間選議員，其實冇話係指定邊一個區嘅。咁日後如果啲選民或者啲市民要揾一個區議員啊，覺得佢要幫手，但又揾唔到嘅時候，其實係咪都係直選嗰個議員係負責翻咧？到最後係咪都會落翻落你哋度咧？如果咁樣， 其實係會吃力嘅。咁嗱，我好認同嘅，因為當然你等服務市民個態度，你第一件事即係我相信嗱，因為我都做咗14年，咁以往我其實我曾經係試過委任。你係要講個態度，同埋你有冇温度去服務市民。咁譬如急市民所急啦，咁所以如果你話佢哋啲委如果假設有委任我都唔知啊，即係或者間選嘅一啲成分出咗嚟，佢哋能唔能夠係即係譬如喺一啲一個分咗3個大區之後咧，裏面佢譬如有啲公屋嘅，因為有啲地方係冇得設立辦事處啦，好似我日出康城區，咁佢咧就必須由而家由民政事務處嘅或者我哋個專員成立做咗個區議會嘅主席啊嘛，咁佢能唔能夠可以分落去每一個固定咗，譬如某一個公屋村，咁佢就落一個點，咁又唔好重複，因為啲資源無謂重複去浪費啦。咁我覺得喺呢個咁嘅安排底下，可能就會彌補到，同埋咧亦都有到問責啦，即係話你間選委任你都要蒲頭啦出嚟俾市民睇到你，同埋咧你係要主動嘅。咁個監察咧，而家亦都有個監察嘅委員會啦。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可能會令到件事加快同埋提升翻嗰個管治能力咯。Okay。 即係你頭先話有嗰啲點，就係有即係都落埋一啲委任或者間選議員係要喺嗰啲點嗰度出現，係咪咁嘅意思？ 係啦，係啦。嗱，譬如好似我舉個例，西貢將軍澳涉及可能有3個大選區。 OK。 咁其無論你嗰兩個直選嘅議員喺嗰個區度，佢都係講緊服務成十 12-13萬人咁樣。 咁、okay, okay. 你就將佢切餅啦，切咗就當六個區。咁、嗯、如果六個區，佢每一個如果係冇議員辦事處或者冇區員駐場嘅咧，咁、 okay. 你就要設呢委任同埋間選咧、嗯，就必須要坐落去一個辦事處度，咁咧就要開門定期。咁我覺得以往咧，我喺呢過去呢十幾年咧、嗯，事不離實咧，有啲區員咧，佢係當選咗之後咧，佢嗰個工作表現係唔理想嘅。 嗯， 咁我覺得如果而家有一個監察機制，都唔係話唔好嘅。咁但係譬如俾啲乜嘢俾政府咧？嗱，因為我哋啲市民行入嚟係有佢嘅私隱噶嘛。咁要點保障啊？喺咩基礎底下？我覺得呢啲都可以大家再傾咯。 嗯，另外都想問一個好實際嘅角度啦，就係即係議員要參選嘅話，過往可能一個選區細嘅，可能只係一個屋苑嚟嘅啫個範圍，或者可能係幾棟樓咁嘅啫，啲街坊其實可能好熟嘅。整個選區去到咁大嘅時候，可能離開咗嗰個村嘅範圍，啲街坊已經未必識噶啦。日後要即係參選嘅時候，會唔會個知名度未必及一啲嘅政黨咧？尤其是喺獨立人士嗰度，或者個資金資源上面點樣去做成個選舉工程咧？咁嗱，你就參加過好多唔同規模嘅選舉，包括立法會選舉嘅呢一方面，你有冇啲咩睇法咧？係咪都難咗咧？尤其是對獨立背景嘅人士嚟講， 都係嘅，因為事實上個版圖咁大，其實而家即係等於咧。如果在西貢將軍澳一個區域來講呢，已經是三分之一個立法會的選舉 的規模來的了，個面積去到。那如果我自己這樣看啦，就是一個最主要第一件事就是資源的問題了。那同埋政府暫時好像未講清楚究竟那個選舉即係嗰個選舉經費的上限啊。因為而家你譬如寄入屋呢，即是一個工作報告咧，你寄入屋，你都要經郵局咧做一個大量嘅寄入屋咧，都要一定即係、就是、一定嘅資源啦。咁、以往咧，我哋區議會選舉咧，好似上限係5-6萬嗰左右嘅啫。咁、今次我估計淨係寄入屋嘅一啲文件啊，俾你知道講解下你呢、這個參選人候選人嘅一啲工作資料咧，都。我想都要10-20萬啦，咁、okay. 你這個資源是怎樣安排呢？咁、另外呢，就頭先我講可能因為個地方大啦，即係我講西貢市中心到日昌城呢、這個分區就大，咁、但係如果你話去返條頸嶺去到將軍澳市中心，佢哋就唔大㗎喎，佢哋只要企喺兩個地鐵站呢，就可能會接觸到好多市民㗎啦。咁、 okay. 但係寄入屋嘅資源咧，係同一樣嘅道理啦。咁、所以另外咧就係、都係態度嘅問題，我睇，同埋而家有一個討論咧，就話而家新個區議會嘅產生之後咧，政府係行政主導。咁、我自己留意到有一個咧，就即係佢哋有一個專組啊，地區治理專組。咁我就有點而期望嘅。我自己個人個睇法咧就係、是、我以往喺區議會其實個層次咧，我哋不嬲都係講緊民生改善一啲工作嘅。咁但係有時好多啲關於個地區嘅啲基建啊、規劃啊或者環境啊嗰啲嘢咧，可能都講即係你我哋講100幾次、 okay. 或者我哋起個公營街市咁舉個例，咁、你要拖10年嘅喎。咁但係如果而家政府由政務司或者副政務司帶領一個專責組，咁佢如果能夠可以跨部門去平衡同埋審閱而家啲政府部門可以點樣做，有個大方向咧，我期望咧即係政府即係要有啲擔當，咁、 okay. 令同我哋合作，然後令到嗰件事情可以喺一個短時間裏面係。即係譬如我唔使講100次啦、我講1次，咁件事係真係對市民好嘅、可唔可以快啲即係令到提升嗰、那個治理能力咧？我覺得呢樣嘢先係最重要嘅。 效率方面好啊，唔該曬方國山同你傾到呢度先。西貢區議員亦都係西貢區防火委員會成員啊，講到今次嘅區議會嘅改革方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灣仔區議會主席黃宏泰，早晨。 早晨， 黄宏泰，刚才讲到话嗰个直选的分区啦，会数字上面细咗啦，咁其中湾仔区我就见过往嚟讲咧，系应该有13席嘅13个选区， 改革之後就會是兩席，即係變成一個選區，兩個嘅區議員，直選區議員係咪可以處理得曬，或者反映得曬咁多街坊嘅意見，接觸得曬咁多街坊咧？又 咁其實我哋改組後，除咗民選都仲有委任啊，同埋間選噶嘛，唔係嗰兩個位做曬噶嘛，只不過呢兩位直選議員係構成新組成嘅灣仔區議會嘅其中一部分。 啊，點樣合作咧？日後可能同其他間選或者委任嘅議員係服務街坊。 即係我做咗廿年區議員啦，咁其實都試過以前同啲委任區議員合作嘅，即係之前嘅溝通啊，大家都好重要。特別係有啲灣仔以前咧你界開佢十三塊，其實好多問題咧就唔係話個區內嘅，係大家互相有牽連住嘅，咁變咗其實呢個合作以往都一直存在，亦都唔係一個主要嘅問題嚟㗎。例如你當然啦，你話講一個好細微嘅問題，可能淨係你個區，但係大少少㗎啦，已經係牽涉到第二區㗎啦。 但簡單嚟講，譬如以前細啲嘅區，會唔會都係熟知呢啲問題？日後嗰個區議員，即係雖然你話有其他議員幫手啦，但係個選區始終係大咗啊嘛，會唔會未必可能喺覆蓋呢啲服務上面，或者咁熟呢啲即係問題上面，冇以前咁熟咧，或者咁講？ 其實嗱，講翻我個區啦，我本身司徒拔道都成個山嘅，咁其實當然啦，大部分問題我了解，但係好多時啲問題咧，都係啲選民打上嚟同我反映咗，我都要親自落到去先比較了解。咁將來亦都係啦，好多問題咧，可能佢投訴咗之後咧，你要親身去到嗰個地方了解完之後先去處理。並唔係話每一個問題都你會百分之一百掌握得曬。 就算個議員係可能處理到啦，但對於一個市民嘅角度咧，以前就好直接嘅，就係揾當區嗰個區議員咯。咁日後嗰、那個揾當區區議員嗰啲市民嘅數量按比例嚟講就多咗噶啦嘛。點樣令到市民可以啊？除咗揾直選嗰個議員之外，我都識得揾其他嘅議員咧。而其他議員其實又冇話指定係某一區嘅街坊服務佢哋嘅喎。點樣去分工咧？其實你覺得 嗱，其實咧政府，即而家出結我二十年前同而家比較咧，資訊科技啊，同埋嗰個公開化、透明化，亦都更加強咗噶啦。我諗政府亦都有個咁嘅責任咧，將我哋嘅灣仔區議會個網站豐富化資料，咁等啲市民咧可以一上網咧睇到佢個問題，咩議員咩背景去協助去解決係比較適合嘅，例如有啲叫多層管轄咧。例如有啲叫多層大廈管理嗰啲，可能我要揾啲喺呢方面有背景嘅議員去處理會好啲，咁我咪走去揾咯。咁變咗你佢自己個選民都可以揾議員之前，都可以多啲了解議員嘅，咁先去決定咯。因為有好多時唔係淨係話你個區嘅議員一定幫到你，咁可能佢個過程裏面專業背景啊先幫到佢。 即係要即係市民要自己識得判斷啦，睇翻邊一個嘅可能委任議員個背景啱啲，就揾佢哋幫手咁。 系啦。 另外，頭先我都同方國生傾過一個從議員參選嘅角度，以前選區細啲，可能識嘅街坊咧就可能多啲啦。日後成個選區大咗嘅時候，會唔會有啲講到話可能係類似一個小型嘅立法會選舉咁啦？嗰個選區嘅範圍已經去到咁，可能參選人無論係知名度或者一啲即係經費啊，參選嘅經費嘅資源上面都要多啲。對於所謂一啲政黨背景嘅人，就會有一啲著數，即係一啲獨立人士就難啲啦。咁你自己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 咁你如果選區大咗，參選經費一定係增加㗎啦。咁你有政黨支持嗰啲資源可能會多啲。咁你如果獨立人士去參選嘅，我諗經費嗰度你都即係大家都要考慮一下啦。因為我相信啦，我未必肯定啦。政府喺嗰個選舉經費嗰度應該有個上調嘅，否則以前嗰個5-6萬嗰個經費，其實就真係好難去成個灣仔區用呢個選舉工程。 另外，頭先知名度嗰個問題咧，即係以前就可能啲街坊識啦，咁而家去到成個選區咁大嘅時候，普通一啲獨立人士係咪難啲？都係政黨背景嘅人士會相對有一個優勢咧。 我諗如果參選嗰啲新人咧，你要短期內增加個知名度，就要真係要想方法。不過你睇翻都唔使太擔心，而家我哋港島區嗰啲好多新嘅立法會議員，選舉前都冇咩人認識，但係佢都可以好成功咁一兩個月內等到全香港市民認識。 咁我諗呢個就要選舉工程裏面佢哋要思考嘅一個好重要嘅地方。 但係咪都係即係政黨？即係就算佢可能係新人嘅經驗啦，有政黨係咪會比起獨立人士客觀上嚟講好啲？ 從來選舉有政黨都係有個好處嘅啦。 即係日後預唔預期即係區議會係少啲獨立背景嘅人士係入到去咧？ 都唔一定嘅，都唔一定，因為委任裏邊好多都係獨立。 可能冇人開，因為黃宏泰，因為時間差唔多，但我都想問一下有關於區議會主席嗰個問題。我哋八點半鐘之後同你傾多一陣啦，好嗎？ 可以， 轉頭再傾。1872311有關於區議會改革嘅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科大在粤港澳大湾区创科发展和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方面，都可扮演桥梁角色，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葉玉如提到，科大目前同超過20家企業成立了聯合實驗室，透過探討合作項目，有助教學人員理解當今企業需要的科研領域支援，學生亦有機會被安排到企業實習，有利日後發展事業。對於近年不同本地高等院校進軍大灣區，葉玉如認為院校之間不存在競爭，反而要有跨學科合作，共同推動大灣區創科發展。他寄予有志從事科研的年輕人，遇到科研瓶頸和困難時要堅持，但不能墨守成規，要注意新科技發展方向，吸納新技術。聯儲局一如預期再次加息 0.25 厘，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至5厘至 5.25 厘。議息聲明刪去有關暗示進一步加息的措辭，並提到在決定額外政策緊縮的合適程度，以令通脹重返 2% 的目標時，委員會將考慮貨幣政策累積收緊對經濟活動和通脹造成的滯後影響經濟和金融發展。主席鮑威爾說，委員會曾經討論暫停加息，今次會議並沒有作出這個決定，但認為正接近甚至可能已經達到終點，可能會暫停一段時間，未來將會逐次會議評估，取決於數據和事態發展。他又說，聯儲局的通脹前景展望並不支持減息，需求和就業市場需要進一步回軟才適合減息。美國聯儲局再度加息 0.25 厘，香港金管局將貼現窗基本利率進一步上調 0.25 厘，升至 5.5 厘，即時生效。基本利率是用作計算經貼現窗進行回購交易時適用的貼現率的基礎利率，目前定於當前的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下限加 0.5 厘，或隔夜及一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的五日移動平均數的平均值，以較高者為準。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56美元，賣出2056.6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34.44，瑞士法郎0.883，加元1.3，加元是1.362，人民幣6.913，人民幣是6.916。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108，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 展望未来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和星期一骤雨较为频密，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明爱医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挤塞，龙尾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车龙咧就接近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0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王牌 就是挥洒热血，只为战之必胜。 部队 就是一腔赤诚，誓守国之荣光，日日军魂，此志不移。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 港台电视31。CIBS 人人广播， 一个基于历史考证，一个天马行空的原创基督教广播剧。 宣教士，宣教士， 希罗， 你点解会想去传教嘅？ 与其用我嘅学识去赚取高薪厚职，不如为上主赢到更多嘅灵魂。所以我哋就成立咗耶稣会。 CIBS 节目《宣教士，宣教士》，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23年5月4日，警务处本周五起调整入职要求，包括取消最低身高体重。 立法会三读通过财政预算，陈茂波称不需要调整辣椒。 环资会称粉岭高球场环评报告两项附加资料未符合要求。 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0.25厘，连续三次会议加幅相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讲到有关于区议会的改革的情况，其中一个点就是会分为三个的模式可以入到区议会，有委任、间选和直选，比例是4:4:2，另外还有27名的当然的区议员，当然议员的。当中是区议会主席就会由当区的民政专员出任，这个也是一个新的改革点。继续跟王泰谈，王泰就是现在的湾仔区议会主席。早晨。 早晨。早晨。 王泰，我就想先問一點，因為而家咧喺個間選嗰個位咧，就會由三會，即係一個嘅防火會啊、滅罪會同埋分區會嗰度咧係選出嚟啦。而三會咧亦都同時係要負責埋提名直選議員嘅咁。你覺得呢一個做法可唔可取？即係對於有啲講法就話、本身我要去參選嘅話，我要接觸可能三會嘅成員，係咪真係咁輕易係接觸到咧？或者三會嘅成員係咪真係咁認識當區或者一啲參選人去判斷嗰個人係咪適合係參與直選咧？點睇呢個做法咧？ 其他18區我就唔知啦，但係灣仔區嗰啲三會成員咧， 我都識唔少朋友喺裏面，喺灣仔區佢裏面係服務咗都超過十年以上嘅。咁變咗佢地區問題咧，佢哋同唔同角度咧都會即係都係認識都係足夠嘅，我覺得。咁至於你話提名啊、參選嗰啲，我諗相信啊。因為嗰啲基本上佢加三個會加埋都有幾十人啦。咁如果基本上你攞出提名期間，你表示到你對社區嘅熱誠啊，同埋你有乜經驗啊，同埋能力咧，我相信揾提名都唔難嘅。即係正如我選立法會嗰時，我揾提名都有啲朋友都係新朋友啊，或者唔相識嘅。不過經過自己嘅推介啊，或者講咗自己嘅政綱之流啦，佢都好都好樂意。即係提名我去參選嗰個立法會，咁即係變咗，我相信有志於服務社會嘅人士攞提名嗰度應該唔會大問題。 即係唔會話好難去接觸三會嘅成員，應該唔會咁樣。 唔會嘅，佢哋啲資料都上曬網啊，同埋啲聯絡方法都公開噶嘛。 另外就想問有關於主席嗰個問題啦，區議會主席，你而家就係灣仔區區議會嘅主席咁，日後就即係由呢個民政事務專員去出任嘅，你自己同唔同意呢個方向咧？或者係由佢哋出任同由區議員出任嗰個分別，你覺得係最大咩位係有啲唔同？ 其實我哋做區議會主席咧，就基本上都係確保嗰個會議暢順咁去進行，同埋確保嗰個會議咧。聽嘅題目都係關乎翻我哋區內嘅，就唔會話好離題啊！好似以往19年之後，有啲啊講啲嘢咧，根本就同地區無關啊，亦都扯到好遠。我諗呢度咧，未來啊，專員做主席嗰度咧，佢會確保傾嘅問題真係對社區嘅福祉有直接或者有間接嘅關係，佢先會批准咯、啊，而唔係好似過往即係2019之後有啲哇乜嘢都攞出嚟傾，有啲就同根本同咗地區啊，嗰啲都冇乜關，嗰啲有啲高度政治化嗰啲，我諗第時呢個問題咧，即係會避免咗咯。 喺個效率方面咧，以往有冇話可能區議會區議員做主席嗰、那個效率，或者喺要求部門去回應嗰方面，係咪可能係冇民政事務專員咁有力咁樣？會唔會係咁樣？ 其實嚟講，以往譬如我做區議會主席期間咧，啲部門之間。其實都好積極、好努力去回應我哋嘅問題嘅，咁唔會話如果你問題真係對社區啊有裨益啊或者係有幫助嘅，佢哋亦都好盡力去做嘅。咁如果當然啦，如果由專員去做嘅，因為佢哋始終部門內人啊，佢哋個協調啊同埋預先溝通嘅能力啊各方面，可能會做得比我哋會更充分咯喺呢一方面。但係個權就一定要有，即係。所以點解政府要改組咧？即係呢個區議會咧，即係要確保其他部門 OK 要高度配合嗰、那個地區民政事務專員嘅工作，就可以好多事情係要跨部門去做嘅。跨部門一定要有一個比較統籌到能力強啊，或者真係叫得到其他部門做嘢嘅人去做呢個位先得。 OK， 明白啊！阿黄宏泰嘅讲法，黄宏泰咧就系湾仔区议会主席，讲到日后咧，如果系民政事务专员系做呢一个嘅区议会主席嘅时候啦，都要可能协调到一啲跨部门去回应啦，或者处理嘅情况。你自己点睇18723E咧？关于区议会嘅改革，而家休息一阵先。 港台节目好就系、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E千禧年代。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咁啊，由上个礼拜六啦，去到寻日咧，都系呢一个嘅即系黄金周嘅日子啊。嗱，见到特首咧都话计翻即系过去嘅周末啦，连埋即系另外两日咧黄金周嘅假期啦。咁啊，估计咧今年成个五一黄金周嘅假期咧，系有成60多万嘅内地旅客咧嚟到香港。咁佢就话睇到各区咧。樂見啊，各區嘅旅遊點嘅秩序咧都係大致良好嘅，咁亦都即係感謝到旅遊業界等等咧喺即係做咗各方面嘅努力啦，咁就係鞏固香港歡迎旅客嘅形象。你自己點睇呢段時間五一黃金週喺香港各區嘅一啲旅客嘅情況咧？咁18723E1 黃金週一啲旅客嘅情況。嗱，過去一段時間，譬如有一啲 區啦，特別多一啲餐廳係做團餐嘅，都可能有多一啲旅客喺條街度聚集嘅問題，可能會對一啲嘅當區嘅居民咧造成一啲影響嘅。仲有冇類似嘅情況出現咧？咁見到旅監局咧喺尋日嘅新聞稿啦，都仲有講話啊，繼續派員去一啲比較多嘅內地入境旅行團嘅旅客到訪嘅點啦，一啲餐廳啦，係去巡查嘅咁。嗱，成個情況都想揾佢哋總結一下喺五一黃金週佢哋見到嘅情況係點啊？有旅監局行政總裁方安妮，早晨。 早晨，萧生。 早晨，方安妮。不如先讲下数字上面先，截至到最新啦，有冇话旅监局收到喺五一黄金周呢段期间有几多呢啲内地团系做咗登记系入嚟啦？嗰个人次系点啦？有冇相关嘅投诉咧？又 ？OK， 我哋总数咧，其实由4月29号到5月3号咧，我哋总共有453团嘅内地团啦，人数系13,800几啊，去到差唔多14,000啦。咁啊，投诉咧好彩咧，系一单都冇嘅。 有冇話喺嗰個比例上面即係睇到旅客啦，嗰個比例上面咧，有冇話即係旅行團同自由行個比例係點，或者有冇再細分到睇到邊啲係購物團啦、觀光團啦嗰啲數字 ？OK， 嗱，如果我哋睇翻購物團同埋非購物團咧，其實總結嚟講咧，購物團大概係189团，而非購物咧就263嘅，咁總團數453啦。咁我哋咧就喺旅監局嘅角度咧，我哋就冇睇到呢一個自由行嘅，因為我哋嘅法例咧都係睇翻呢個入境同埋出境咯。 冇錯，呢段期間我都見到旅監局都有好多嘅工作做緊。喺五一黃金週嘅時候，你哋有冇特別嘅咩措施係做咗？都同啲聽眾講緊下邊。 哦，其實有嘅，最緊要就係、是大家好關注嗰啲團餐嗰啲問題啦，咁我哋而家似乎都睇九龍城睇得好緊嘅，即係土瓜灣嗰邊啦。咁除此以外咧，我哋係每一個全香港九龍嘅景點咧，我哋都會派員喺黃金週嘅時候會去巡視嘅。譬如話青光大道啊、天星碼頭啊、淺水灣啊、司徒拔道嗰個觀景台啊，甚至山頂啊、北角上船嘅時候啊，甚至西九文化中心同埋金紫荊廣場咧，我哋都會去睇嘅。咁另外一樣最重要咧，就係喺嗰啲香園圍嗰度啦，即係我哋啲入境嘅地方啦，我哋都會派員咧去睇嗰個秩序嘅情況，希望咧就係旅客咧就樣樣都係順順利利咁啦。 睇到咁多個點，有冇睇到個秩序係個情況係點？有冇個別地方出咗啲問題咧？ 係其實呢五日咧，我哋好彩咧好順暢嘅。咁但係我相信咧，其實順暢咧都係大家嘅努力啦。因為其實五一黃金週之前咧，政府嗰邊旅遊事務處咧，我哋嘅專員咧已經好早咧就同我哋開會咧，係一個跨部門嘅準備會議嘅。咁牽涉到好多好多部門啊，無論係警察啦、我哋啦、海關啦、入境處啦，甚至地區嗰邊嘅區議會啊，甚至係好多海洋公園啊、迪士尼啊，全部大家有份做五一嗰啲咧，都大家嚟開呢一個跨部門嘅會議咧，係去好好地準備呢個五一黃金週。因為而家睇出嚟嘅團數咧雖然唔多，但係其實當時準備嘅時候真係冇人知噶嘛，因為佢哋可以24小時之前咧先至報團都得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其實呢個準備好緊要，令到我哋大家唔同部門嘅同事咧識咗啦，同埋喺協調上做得好嘅。咁所以你見到咧，我哋今次呢五日咧，喺每一個環節咧，無論係細節啊，或者係啲重大嘅地方咧，大家都好有默契嘅。咁變咗咧，睇唔到話啊，亂曬大龍啊，啲人龍不受控啊，全部都做得好好嘅。咁呢個其實就係咁多跨部門大家嘅努力先至做到呢個成果咯。 頭先講到譬如關口啦，啲旅遊點有睇啦，另外啲餐廳你哋都有睇過嘅。我想知過往頭先你提到話啊，特別留意有九龍城同埋土瓜灣區等等咁。是不是冇晒话啲旅客聚集啊，喺一啲团餐厅嘅门口嗰个问题噶啦？咁啲旅客又去咗边度咧？点样处理咗？ 嗱，其实都唔系嘅，只不过咧今次真系五一咧系比较。一般嚟講咧係少人啦，因為其實我哋睇翻數字咧，2019年咧一月至五月咧，佢平均每日都有200团啊。咁我哋今次講五一黃金週都係453团，係 total 五日係嘛？咁所以咧其實係少咗人。不過你話即係土瓜灣嗰邊咧，其實只不過係大家嗰個協調做得好啫，一樣係佢有團去食飯嘅。我哋其實而家咧都係睇緊嗰個分流嘅問題。因為今次少人啦，咁控制嗰度比較好。你話遲啲再多啲人嘅時候咧，都係要喺呢一方面咧落好多苦功嘅。因為而家我哋都要勸業界咧，你真係要分流嘅，因為太多人嘅時候咧，你真係會令到嗰、那個市民嗰個住喺個區咧係唔方便嘅。咁但係亦都要咁睇啦，即係佢哋做。 團餐嘅老闆咧，佢梗係覺得咧越多客越好噶，係嘛？但我哋咧就好堅持話，你都要有個社會責任嘅。你一路咁收客，搞到下低條街亂曬大龍，咁點得咧嚇？咁呢一方面咧，我哋而家都仲喺度傷筋腦筋嘅。 得暫時，我聽你講就起碼五一黃金周就冇咗呢個問題啦。但係頭先又話啊，繼續要落苦功同埋傷腦筋喎。咁即係你見到係咪已經落實咗嘅措施未必落實得好好，定係個力度未必夠咧？ 嗱，要咁講，我哋嘅措施咧就做好噶啦，業界咧就係好合作嘅，即係而家要佢哋book餐啦，要佢哋係做好嗰個上落車嗰個安全啊、秩序啊，咁佢哋做好嘅。咁但係畢竟咧，餐廳唔係我哋嘅管轄範圍嘛，唔係旅監局嘅管轄範圍。咁就算我哋嘅業界嘅同事去book餐都好啦，咁如果佢個餐廳一路你又照book，我又照收。咁即係等於冇 book 嘅啫。如果佢個 booking 係 book 到滿曬，落到條街嗰度，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其實我哋都係要控制，同埋希望咧餐廳真係要合作先得嘅。咁所以而家嚟緊嘅時候咧，我哋就真係要業界嘅合作同埋佢哋協調咧，真係要分散啲人先得。咁佢哋而家都做緊好多嘅。而家我哋都知道咧，好多第二區咧都開始有呢個團餐出現啦。咁但我哋亦都好似我以前講過咧，我哋都唔想將個問題咧去到第二啲社區噶嘛。咁所以而家业界好好的，他们就真的会做到一个协调，就是说不要大家都走在一个地方那里。即如果你说第二个地区开的酒楼，你又全部个个去个酒楼，那又是挤到水泄不通都不得的。所以这个就要我们做好好好的协调和合作。 那这个是业界做的，但旅监局要做什么呢？ 旅监局当然啦，我哋就正正就系最紧要就仲睇住嗰个协调同埋人流啦，咁亦都系要同呢啲酒楼食肆嘅亦都要讲啦，即系话你哋真系要有个社会责任要帮手先得。我哋会觉得咧，如果真系佢哋唔合作嘅时候咧，我哋真系可能咧将来要规管埋啲食肆都唔定嘅。 因为过往议员都有讲嘅，即系而家食肆就未纳入嗰个规管嘅，就主要系规管嗰啲购物点啊，即系咁。你觉得系有需要嘅，即系听你咁讲。 我哋会睇情况，如果大家都合作嘅时候，冇人鍾意規管人嘅，係咪？即係我哋好多时候都喺希望人哋係自愿去合作啦，毕竟呢都要有个社会责任，係咪？咁但係如果真係唔合作嘅话呢，咁要去到呢一个地步要規管嘅时候就規管囉。这个对他们都不方便。 但所谓的规管是怎样？日后某一个团指定是去某一些的食肆，即是帮他分好晒啦，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想呢，当然要我们要计划得很周全啦。不过我在这里想的就是说，如果你食肆不合作的话呢，我们可能到时就是说你一定是要做到一个合理的容量咯。你那个地方有几大，你就只能够是收几多客咯。你不可以不断地收客，然后就企晒在门口啊、楼梯啊、街道啊，不可以这样。 食肆是一个点啦。咁啊，另外我都见到咧话，有啲头先你话巡好多唔同嘅旅游点嘅，但系跟呢段时间咧，有啲人嘅讲法就是、未必啲旅客净系去啲过往传统嘅旅游点，可能去咗一啲其他民居啲嘅啦，未必咁多人嘅啦，或者所谓啲深度游嘅点啦。有冇留意到一啲旅客去咗一啲过往唔系传统嘅旅游点嗰度，都有可能造成一啲影响，而旅监局今次又未必可能派到人去咧，因为都唔知佢哋去咗边咁啊。有冇留意到呢类似嘅情况？ 系嗱，我哋咧就做得几妥当嘅，因为。首先我哋喺自己個 office 嗰度咧已經做咗一個控制中心啦，咁我哋亦都係有曬資料咧，知道邊一啲內地團咧，佢係當日係去邊度嘅，我哋全部有曬資料，即係知道佢邊個帶隊啊，邊間旅行代理商啊，佢大概咩時間喺邊度，咁我哋有曬電話聯絡添啊，咁所以 so far 咧，我哋收唔到任何有呢一啲你話深度遊或者有一啲唔暢順啊，或者好逼嘅情況，我哋全部都冇，係掌握得好好嘅，因為而家真。是要这些资料性的东西要做得好才行。 另外就想讲一下，因为有些报道都提到五一黄金周的时候，记者都以游客的身份去参与一些港澳的团，其中有些就说可能导游介绍一些景点的背景的描述是有错误，或者可能在某一些的即购物点那里停留得比较耐，一些的本身一些正常的景点就逗留的时间比较小，或者一些食肆那里说可能几天都吃同一间，或者可能是九道菜入边咧有四道咧都系食糕点嘅咁，嗱等等呢啲类似嘅情况，有冇可能都会影响一个旅客对于香港嘅旅游体验啦，或者有冇得所谓监管嘅咧？ 其實蕭生你呢個問題非常好啦，因為我哋咧自己局方非常之關注咧呢個導遊個質素嘅。我呢年日咧，無論我自己啦同埋朋友咧，都反映到好多呢啲報道啦。雖然咧就未證實，但我哋自己咧係見到啲咁嘅嘢咧係好唔開心嘅，因為今時今日咧政府啦。做咗咁多嘢係希望咧旅客嚟香港，而我亦都相信咧香港每一个市民咧都希望有旅客嚟到咧令到嘅经济好啲。咁、但係如果我哋嘅旅游业嘅前线嘅人员咧係唔得专业嘅话咧，係讲一啲即係唔得专业啊，或者係真係水准唔高嘅嘢咧，其实好令人失望嘅。因为今时今日咧，我哋真係希望成个旅游业咧係水准提升㗎嘛。咁、所以我会觉得就算你话唔係触犯任何我哋啲规条都好咧，呢样嘢咧我哋都会关注嘅。因为我哋其中除咗监管之外咧，我哋要提升业界嘅水准。如果有一啲咁嘅报道而真係嘅话咧，其实好令人失望，同埋咧令到成个行业咧都係即係唔開心嘅，係嘛？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好關注，我哋亦都會咧係會做少少嘢嘅喺呢一方面。 OK， 少少嘢係咪可唔可以都透露少少呢個？ 嗱，咁即係好老實咁講啦，我哋都會去揾翻當事人啦，睇睇佢當時你究竟講咗啲乜嘢嘢啊，係嘛？即係呢個我覺得好緊要啊！當政全香港嘅人政府都做咗咁多嘢嘅時候，我哋係唔容許有任何人咧係做一啲即係唔專業嘅行為咯。 Okay, 至於你話shopping 嗰度咧，咁其實咧佢哋就喺嗰、那個itinerary 嗰度咧，亦都係講到佢哋喺有啲團咧淨係購物，有啲團咧就係睇景點噶嘛。咁、所以咧佢哋係有時間去嗰、那個購物或者係睇即係嗰啲鋪頭嘅。咁、至於你話實際發生咩事咧，我哋而家咧就收唔到任何投訴啦。咁、至於你話個時間個安排咧，我覺得都可以日後咧同業界傾一傾嘅， okay. 即係如果有一啲旅客佢都反映我根本都唔中意去購物嘅，咁點解你又要帶我去購物咧？咁我覺得喺呢一方面咧真係可以做好啲嘅。 OK。 至於食 你講埋先，食肆 嗰度咧就佢哋我諗呢個就真係佢哋個安排啦。如果佢哋係即係幾日都去同埋一間嘅話咧，咁、就真係要睇下嗰啲客嘅反應咯。即係喺監管角度咧，我哋又唔可以係因為佢去同一個食肆就話佢有嘢做得唔好咯。 好，唔該曬方安妮，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方安妮咧就係旅監局行政總裁啊，好詳細講咗五一黃金週佢哋一啲措施，或者睇到成個嘅秩序如何。有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頭先講到一啲涉及到可能導遊一啲嘅介紹啦，或者質素嘅問題啦咁。有香港專業導遊總工會主席余利華，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余利华。头先你应该都听到我大概讲到一啲报道啦，话提到一啲嘅领队或者导游咧，喺介绍香港一啲景点嗰阵咧，那个背景可能有啲嘅错误，或者个行程咧好赶咁样。你自己点样评价，或者有冇留意啲报道啊？或者个影唔影响个旅客嘅体验咧？又觉得会唔会？ 多少都有嘅。咁同埋听到咧，睇到呢个咧，我哋都唔开心，因为香港嘅导游咧，大部分咧，我哋个水准都好高嘅。咁但係呢就經過咗呢三年嘅疫情，咁目前嘅即係香港嘅旅遊態勢呢係面臨咗一個轉變嘅。其中呢最主要主要嘅呢就係、客人嚟香港嘅目的呢心態啦消費啦都係產生咗一啲變化。佢哋開始呢都有啲對而家本地嘅深度遊呢都有一個好多嘅興趣。咁、香港嘅管理呢亦都有亦都有一個變化，就是原來的領隊啦、導遊咧，係由旅遊業議會管理啦，改為咧而家香港旅遊監管局嘅管理。咁、有部分嘅攞導遊證嘅人士咧，以前咧都主要係接待一啲以購物為主嘅一啲團隊。咁佢哋對香港嘅歷史文化咧了解就唔深嘅。咁所以咧，對於一啲嘅景點介紹咧。就泛泛一般啦。咁、個別人咧就未可以正確咁反映出景物嘅價值或者係來龍去脈呢一個原因嘅。咁、但係咧對導遊進行培訓，提升導遊嘅技能咧係一個重要嘅方式啦。咁所以咧，我哋喺培訓呢方面咧，近期咧或者係近呢兩年嚟咧，都係有主要咧都係跟貼咗而家。現時嘅新嘅景點嘅出現，同、埋一啲嘅古蹟啦，同、埋一啲生態方面嘅培訓， okay. 例如好似西九文化啦，即係西九龍嘅即係一個 整一条线路啦， 嗯， 即系而家我哋讲嘅一个古迹啦，另外咧就有一啲非遗啦，另外一啲好似沙头角啊呢啲， 嗯， 都系一个比较新嘅，同埋有啲历史嘅。咁我哋比较着重就系喺呢啲方面咧，嗯，提升。 咁， okay，所以咧喺呢啲课程上课嘅时候咧，而家旅发局啦、旅游业议会啦，同埋我哋工会啦， 嗯， 都已经喺度密密咁去开始上紧呢啲课。即係在職導遊嘅培訓，而呢啲報名嘅情況咧都相當好嘅， 嗯， 有啲一出嚟咧，基本上班都報滿，每個班都有成三四十人啦咁樣樣。咁，嗯，但係咧，香港嘅本地遊咧，個制度咧係對現時嘅旅遊從業員有一定嘅影響嘅，因為咧香港本地遊咧係唔受到規管。任何人啦、團體啦、社區一啲咧，都可以進行一啲旅遊活動嘅。咁，嗯，對專業嘅導遊咧嘅提升個技能咧，或者參與培訓嘅積極性咧，係有一定嘅影響。 O K， 嗱， 點解咧？因為 余李華，因為個時間差唔多，我轉頭九點鐘之後再詳細同你傾啦，好嘛？ 好啊， 好，唔該曬余李華。余李華咧就係香港專業導遊總工會主席啊，講到有關於導遊嘅質素，1872311。2023年5月4日，警务处本周五起调整入职要求，包括取消最低身高体重。 立法会三读通过财政预算，陈茂波称不需要调整辣椒。 环知会称粉岭高球场环评报告两项附加资料未符合要求。 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0.25厘，连续三次会议加幅相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讲到关于五一黄金周啊，亦都同到旅监局嘅行政专员方嚟倾啦，讲到成个嘅情况，咁啊大致秩序咧都系良好嘅咁。嗱，不过咧有报道都提到话有一啲嚟香港玩嘅旅行团啦，由内地嚟嘅咁。根据报道所讲咧，譬如有一啲系导游介绍香港嘅景点嗰阵啦，有一啲嘅错误嘅描述啦，或者系可能即系根据咧佢哋嘅行程简介嘅时候咧，就讲咗话留喺免税店某一啲嘅时间，咁但系最终。实际留的时间可能是更加长的，又讲到一些食嘢的情况，可能几日可能几餐都去同一间餐厅，或者那个选择比较少一些等等。刚才就跟到余利华谈，余利华就是香港专业导游总工会主席来的，我们继续跟他谈。早晨。 早晨， 余利华，我都想等大家都了解一下，其实做导游攞牌咧，头先讲话即系一啲嘅对景点背景或者一啲资料上面嘅描述错误啦，喺考牌嘅时候系咪都有考呢啲内容？个内容系咪去到咁广阔？头先讲到话一啲新嘅景点嘅时候，系咪都有一个定期嘅续牌要求佢哋系符合啊？对呢啲资料系真系清晰嘅咧？咁系点样嘅会系？ 系啊，导游学嗰阵时候咧就。因為又要考試啦，又要路試啦，咁就有個喺各方面嘅，即係整體嘅認識香港經濟文化、食水、房屋、交通、法例上面咧，呢啲都涵蓋到嘅。但係咧，就相對咧就太深入嘅就未有，就而家就出現咗，就係要續證嘅時候咧，我哋都要有最低要有一個21小時嘅強制性嘅學習。咁先可以達到咗之後咧，先可以去續呢個牌照嘅。咁另外咧，再加上咧，而家咧即係個旅遊成個環境改變咗咧，同埋注重咗，尤其呢三年之後，特別注重咗我哋講嘅深度遊，同埋而家嘅生態、地質同埋一啲嘅古蹟、非遺呢一啲咧。咁，所以而家就喺持續進修 CPD 呢度咧。我哋必須要完成嘅，咁所以喺呢度咧，我覺得咧其實係夠嘅。咁但係咧，對你知一度旅遊，即係旅遊嘅知識咧，咁對導遊嚟講應該係一個累積同埋一個沉澱嘅，就唔係話霎時間一下咧佢可以全部掌握曬。咁呢度裏面咧就好考緊睇緊佢哋嘅即係嗰個接收啦，同埋咧就係點樣樣去做。咁頭先我都有講到咧，就係。 因為呢而家即係香港嘅本地遊呢就冇受規管，所以個個都可以去得嘅。咁換句說話呢，就因為喺疫情嗰陣時候呢，政府呢對我哋業界呢係有一個嘅資助，就一個就搞咗個綠色本地遊啦，或者係而家嘅賞你遊啦。咁呢度呢就使到呢就有啲即係以前即係原來有啲旅行社本身呢就唔係做開呢一啲嘅。咁但係因為咁樣樣就引起咗佢哋呢就開始重視咗呢個本地遊。咁變咗呢就係呢度呢可能呢就出現有個別嘅啫。咁呢就會係唔算太熟悉或者係未得。咁我哋覺得呢度呢係要加強一啲嘅。咁同埋呢對導遊嘅聘用呢好關鍵喺僱主方面嘅。咁係咪要用邊一位導遊呢個決定權呢喺僱主嗰度嘅。咁香港嘅旅遊業係以呢個外遊起動㗎嘛。咁所以呢係即係出外多啲嘅。咁所以有好多旅行社呢喺呢一次嘅疫症裏面呢先重視咗本地遊。咁所以呢旅行社呢或者係持牌嘅導遊呢好多對實際嘅本地嘅深度遊嘅技能呢、 okay. 我哋覺得係要急需要提升囉。咁、所以而家嘅課程上面呢比較針對性嘅呢都係呢啲。咁同埋呢喺而家我因為我都係參與緊培訓嗰方面。喺我而家上課睇到嘅呢有好多都有經驗呀嗰啲呢，但我哋都開始注重咗一啲嘅細節上面嘅同埋一啲嘅文物背後的故事在這裡加強了給他們的。同時呢我們也都呢特別好像旅發局呢都要求呢在講課裡面我們都有加強、 okay. 加強現有一定經驗導遊的技巧和能力的建議的、 okay. 都有在這裡跟他們講要一些呢要提升了一些內涵和要提升客人的欣賞能力。 Okay. 另外呢就透過客人觀賞同埋接收呢俾到佢哋了解一啲嘅文物嘅故事背后嘅故事、就係我哋讲话點樣讲好香港故事。咁呢个呢就係、要导游人呢都要熟悉嗰个参观路线啦，同埋呢喺呢啲背景人物事件里面呢进行一啲嘅讲解。 好、okay. okay. 好。唔该晒余利华，多谢你咁详尽解释下而家即係點樣啊去再提升啦啲导游方面呢即係质素啦或者成个对即係旅客介绍方面呢嗰啲嘅知识嘅咁。有香港专业导游总工会主席余利华，记得欢迎大家打嚟有关于五一黄金周嘅唔同嘅情况啊，包括一啲旅客啦或者而家讲到一啲涉及到导游报道嘅一啲情况。1872311，有陈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 你好，请讲。 今次改制呢我觉得呢 区议会你讲系咪 是我区议会新改制呢对堵塞漏洞呢是最快最好的。但是呢比我个人的感觉呢就居民的求助呢就好似觉得难咗囉。为什么呢？因为佢区议会个面积大咗，咁负责嘅人数多咗，咁你话嗰啲议员隔离屋邨咁远，咁我觉得係冇咁到家啦对居民。咁係咪嗱以前直选议员呢佢就多数响屋邨设办事处嘅就好方便嘅。咁问题而家嗰个间选啊同埋委任嗰啲议员呢佢会唔会响屋邨设办事处呢？咁我就希望佢哋能够亦都同样响屋邨设办事处，咁样对居民嘅求助就方便啲囉。但咁响政府呢方面呢佢都要有责任協助佢哋嘅，响资源呢就拨多一啲俾佢哋，等佢哋呢啲区议员能够即係響屋邨設辦事處，咁樣方便嗰啲人即係屋邨居民求助嘛。因為你區議會係幫助居民㗎嘛，係幫助居民解決困難，幫助居民協助同政府溝通，知道政府嗰個資訊㗎嘛。咁好多嘢屋邨居民呢都係要靠佢哋㗎嘛。咁、 okay. 我就想多啲辦事屋邨辦事處囉，政府響呢方面撥多啲款俾佢哋咁樣。做到即係 好啲咯。 Okay, 好啊，唔该晒陈女士，同你倾到呢度。从一个街坊嘅角度啊，都关心到多咗渠道入嚟嘅区议员，点样可以照顾到街坊嘅啲需要咧？咁，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尖沙咀天星小轮咧嘅一名船长啊，咁啊，寻日有报道都睇到佢系话喺工作期间咧就系晕倒，咁最终不治。咁呢名船长咧本身就40几岁嘅啫，咁讲佢当时咧就系喺小轮上面咧系通宵工作期间咧系晕咗，咁及后就系送院抢救不治。而其中一个关心嘅点咧，就根据报道提到咧就系话。據了解，呢位事主啦，其實係連續翻咗工咧，係23日嘅。咁啊，23日嘅工作，大家一般理解都係比較長嘅時間啦。係咪呢一個係一個普遍嘅情況咧？或者有冇需要係個翻工嗰個時間日數係連續咁翻嘅咧？呢個係咪一般唔係個別嘅事件咧？都想了解一下嘅成個情況。電話旁邊咧就有小輪業職工會理事長范強，早晨。 系早晨，萧生。 早晨，范强，可唔可以都了解一下？你认唔认识呢一位嘅船长，或者知唔知佢嗰个工作安排嘅时间系咪我先所讲翻咗20几日啊？系咪话？ 我就本人就唔识个船长嘅，咁但系咧，我哋有啲理事，咁或者有啲义工都同个船长都几熟嘅。 嗯。 吓，咁佢话呢个船长就平时比较唔系咁多嘢讲，咁但系人好好嘅。咁講返嗰個工作制度嗰度啦，因為據我哋所了解，天星個工作制度就一日就3更嘅。咁早更呢就朝頭早7点接更到下午3点。咁中更個更呢就3点到晚11点。少士船長嗰、那個通宵更呢就晚11点到第2日凌晨7点嘅。 嗯。 即呢個係佢個工作時間。咁一般嚟講呢，佢夜晚個更呢就係話11点接更啦。咁揸1至2轉嘅船啦，因為去到11点半呢天星嗰度就停航㗎啦。咁停航之後，一般船員就會檢查船上面啲設備，同埋即檢查巡視下個船艙啦，跟住就可以收工啊，做私人嘢或者休息都一般都可以嘅。咁跟住咧就去到第二日啦。咁一般咧就我哋啲船嚟讲，一般就可能5点左右会起身。咁就都系嗰句啦，会去检查个船只先嘅，睇下操作嗰啲系咪正常啦、有嗰啲够唔够啦吓。跟住如果 OK 嘅话咧，佢哋6点半咧就会开始第一班船。 即都有一啲夜晚瞓覺嘅時間喎，唔算係一個即係通宵更嚟講個工作量比較大嘅時間嚟嘅，算唔算？ 其實夜班大家都知道，11点半之後天星就停航嘅，除非特殊情況啊。一般嚟講就夜晚佢係需要留喺船，但係就冇工作安排咯，唔需要揸船咯，係、 啦。今次其中一個關心點咧，就係話佢連即係頭先講嗰個翻工嘅時間分咗3更啦。咁而呢位船長當日嗰更咧，就應該係即係叫通宵，晚11点去到朝早7点。 11点去第2日7点嘅。 係啦，但我就想知佢連翻嗰個日數咧，係咪都係根據報道所講話要係要翻成20几日嘅，係要咁樣嘅，一般係要咁。 應該係真嘅嚇。咁、因為咧，天星個制度就行咗幾十年。咁工友嚟讲，佢哋都中意嘅。咁佢哋其实咁样分法嘅，譬如话船长嚟讲咧，佢哋一般就30日就一个循环。咁啊，开头10日可能翻早更，吓、即系25日就需要翻工嘅。咁开头10日就翻早更咁啦。跟住接落嚟个15日咧，就翻中更。咁第十日同第11日之间嗰度咧，就啱啱佢有一个24小时嘅休息咁样嘅。系啦，咁因为琴日报道出咗街之后咧，好多啲船员都特登打份电话俾我讲翻个情况。咁就系啦， 即系先，我先搞清楚先，即系10日系早更，跟住有一日系全个24小时休息，跟住之后就变成一个中更。 佢第十日去到第11更嗰阵时候咧，中更就会形成咗24小时咯。 OK， 因为佢本身譬如话上昼。7点翻啊嘛，下昼3点就收工啊嘛。咁、当佢去到第11更嗰时，佢就可以 3点去到11点，所以就中间 系啦，所以就断咗就褪咗24个钟头。 系，但我明呢、這个情况啦。 咁但系就是、如果按照我哋嘅理解，佢系的而且确系话需要连续25日翻工，系啦，但系每一个工作时间就系8小时。 但点解要咁样安排咧？即系变相咪？其實雖然你話中間有一日係叫24小時唔使翻啦，但其實都係連翻咗嘅喎，即係每一日都係要翻緊工嘅喎，翻成20几日。點解咁樣安排呢？其實唔攰咩又？ 其实比较奇怪的，因为好坦白咁讲，我啱啱入工会嗰阵时候咧，我都问过工友，咁佢话其实公司都曾经咨询过佢哋，咁甚至乎几个月之前，天星曾经就系发出问卷俾所有员工，就话考虑将公司个工作模式咧转做好似其他渡轮公司咁，譬如话好似新渡轮啊、港九小轮啊、愉景湾、珀麗灣咁，就翻一日休一日。但系我哋大部分啲船员都系希望保留翻依家呢种工作嘅安排嘅。 嗯，即系其实同工作嘅实际需要系冇关系嘅，系咪咧？ 应该就冇特别关系。 嗯， 系啦，因为公司嗰度其实系愿意改嘅，亦都愿意俾工友去选择嘅。 嗯， 咁我问过工友点解，一般啲工友就讲就话其实即系以船长嚟讲咧，佢哋每日就工作八个钟，咁就好少需要 O T 嘅，即系除非下一间嗰啲船长请咗假，如果唔系就基本上都唔会需要佢哋即系额外超时工作。咁所以佢哋嘅睇法就系、是基本上每日佢哋系可以有足够嘅时间去休息，即系翻到屋企有时间休息嘅。咁放假嗰度咧，即系譬如话我都同佢哋咁讲，我哋翻六日休一日，即系正常嚟讲，一般写字楼就咁啦。咁就佢哋如果係返25日休5日呢，其實就同我哋寫字樓就差唔多。咁但係工友嘅睇法就話、如果有一啲連續嘅假期呢，佢哋就可以作一啲短線啊嗰啲旅行啊嗰啲，就相對方便啲。 係啦。但有冇人係反映過對於呢一個制度係即係想改啊，或者其實成日都話行行都少人啦、啊、今次又涉唔涉及可能少人咗個更再長咗呢，或者嗰、那個即係一啲嘅職員可能年紀都大咗啦，以前可能覺得呢個模式係可以接受嘅，但係其實而家咁樣連返廿幾日都辛苦呢，有冇聽過類似啲講法呢？ 其实就冇、反而系好多工友琴日打电话俾我，就话惊报道出咗街之后咧，公司会将佢哋翻改为翻五日休一日，因为翻廿五日休五日，其实同翻五日休一日差唔多。即系将佢拆散嘅话咧，咁公司亦都唔会节省到人手。咁所以琴日有啲工友就俾电话我就，喂，希望工会都讲翻个出翻个声啦。咁可以嘅话咪即系如果到时候真系。社會上面要求公司改，都希望公司保留翻個選擇俾翻船員。 OK， 係啦，即係話保留翻依家呢種形式放啦，定係未來以其他形式放？ 所以你哋嘅跟進會係點咧？會唔會都做一個嘅同即係同公司方面會有一個嘅大見面？咁啊，即係反映翻啦，即係做翻個調查。即係有啲人可能想保留嘅，有啲人可能有少部分想改嘅，會唔會都做翻呢一個嘅意見嘅反應咧？ 哦，會噶會噶，其實工會嚟講，同天星小輪就即係同天星小輪公司周不時都有溝通嘅。不過以前嚟講溝通嘅層面就多數都係個薪酬啊，個工作環境啊嚇嗰啲咯。譬如話以前天星碼頭嗰度冇個風扇嘅，有啲員工同我哋講，喂，碼頭嗰度冇個風扇好熱喎。咁我哋同佢講，佢都會裝翻個風扇。 好，唔該曬范強，同你傾到呢度，了解咗今次嘅情況嗰、那個工作嘅即係更數啊、日數等啦。范強就係咧小輪業職工會理事長，咁啊講到今次呢、這、一個天色小輪嘅船長啦，咁嗰、那個死亡嘅情況啦，咁亦都講到話事件就涉及到佢其中一個嘅情況，就係佢連翻咗廿幾日嘅，係咪有關係就真係未知。不過大家都關心到嗰個工作嘅日子會唔會太長咧？咁天星小輪有個回覆嘅，對於員工咧當值嘅時候突然去世，公司同埋全體嘅同事十分之惋惜。又話目前咧應用緊嗰個船隊輪間嘅表咧已經沿用多時，員工普遍係支持現有制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再次加息 0.2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以息声明删去暗示进一步加息的措辞。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今次美国加息符合市场预期，至于美息走势受不同因素影响，包括加息对经济和通胀有滞后效果，要时间显现。另外一个不明朗因素就是美国地区银行出现问题，令当地信贷收紧，对通胀和经济增长有影响。他说随着美息上升，香港的套息交易令金管局在若方兑换保证买港元沽美元，以减低银行总结余。 总结余会否再跌要视乎套息交易等因素。他预计本港利率会慢慢地上升，但指出现时银行资金仍然充裕。 昨晚基帕也有提到，就是他觉得现在的水平是已经接近或者甚至已经到达那个所谓 terminal rate， 即是最终那个水平了。咁但係會唔會再要上呢，就要再睇。咁至於會唔會話係調返轉頭落呢，我諗個市場其實係有時呢會過度樂觀。咁我見到昨晚美聯儲都有提啦，如果你話今年嗰、那個美息要落呢，其實都即係當然要睇數據啦，但係呢就未必有大可能。咁喺我哋香港方面呢，其實隨住美息上呢，其實套息交易係會令到我哋金管局喺藥方兑換保證呢是買港紙沽美元，從而呢就減低嗰個銀行總結餘。咁加埋昨晚做咗個數量呢，嗰、那個銀行總結餘禮拜五呢就會去到440億港紙咁上下啦。其實冇乜話咩水平呢係一個適合嘅一個水平。咁我哋見到依家我哋銀行體系啦，同埋同銀行傾呢，其實個資金都仲係充裕嘅。咁當然我哋見到無論介日息或者一個月息呢都慢慢上緊，呢、這個亦都係正常。我哋都會預算咧，我哋香港嘅利率咧係會慢慢繼續上嘅。咁會唔會再有空間總結餘再跌咧？要睇下嗰個套息交易個情況，同埋睇我哋本地市場對於港紙個需求情況，咁都會影響到咧總結餘嗰個方向，或者我哋會唔會再喺藥方兑換保證咧係要再操作嘅？咁但係就唔使擔心嘅，即係依家資金環境咧喺香港嚟講仍然充裕，亦都所以你會見到咧港紙嘅利息咧係仲係低過美息少少。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政府提出完善地區治理建議方案，既包括重塑區議會，亦強化地區治理架構，目標令政府政策一定要落地，交到市民手中、心中，讓他們感受到。李家超接受大公報和文匯報專訪時指出，日後區議會需要重回非政權性諮詢組織的定位，當議會回歸正常，區議員的發展空間和機會將會更多，討論的問題會更聚焦。他說新方案是要將背叛香港利益的人排除在議會外，與政見無關。對於日後區議會主席由民政事務專員出任，李家超認為專員最了解地區事務，可以在行政主導方面發揮最大作用，令地區治理更優質和高效。今年是五四運動104周年，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委員會今早八點在灣仔金紫荊廣場舉行五四升旗禮，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中聯辦副主任陳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潘雲東等擔任主禮嘉賓。朝早近八點，國旗和區旗的護旗方隊進場並進行升旗儀式，現場奏唱國歌，之後全體起立為一批宣讀五四宣言的青年代表監誓。青年代表的誓词中提到，新时代由治及兴，新青年大有可为，有理想敢担当，亦提到爱祖国、维护主权、爱香港和开新篇。今年的升旗礼是新冠疫情三年后首次复办，19个参与活动的制服团队全部以中式步操列队，并配以银乐队奏乐进场，现场有大批小学生观礼。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和星期一骤雨较为频密，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21点，升121点，成交金额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12点，跌26点。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3.4升4元，友邦保险83.6跌9毫，阿里巴巴81.15升8毫，李宁55.2升8毫，中国平安56.15，中国平安最新是56.2升2，中海油11.98跌2.4，药明生物47.7升2.05，美团133.3升2元，盈富基金19.9三升1.5，紫金矿业14.02先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61，瑞士法郎0.883，加元1.361，人民币6.895，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108，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港金报19,250升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6.69美元，卖出2046.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较早前曾经有坏车，咁啱啱已经拖走咗，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华润大厦，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就去到税务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贤道北过海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喺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黑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喺沙田马场。封路情况，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返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快线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剧830白伯河佟大为， 我们的婚姻， 从曾经的大学尖子到婚后上夫教子，沈瑞星对妻子这个角色有以下的体会。 年纪越来越大，但望落要越来越靓， 反而对男人的要求呢，只要不出轨没有家暴，就是好男人好老公。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 用智方便可以登入不同公司型机构的网上服务，上 i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2023年5月4日，警务处本周五起调整入职要求，包括取消最低身高体重。 立法会三读通过财政预算，陈茂波称不需要调整辣椒。 环资会称粉岭高球场环评报告两项附加资料未符合要求。 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0.25厘，连续三次会议加幅相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關於信用卡的情況，見到有立法會議員在他的質詢都問到，有一些個別的發卡銀行用信用卡的卡主就說他們是嚴重疏忽為理由，就拒絕為這些卡主如果是被盜用了信用卡之後，有一些假冒了他的人做一些的簽帳，是希望做到免責，銀行方面發卡銀行方面就是拒絕的原因就是話呢個嘅嚴重疏忽，咁大家都關心到所謂嚴重疏忽係咪一個清楚嘅定義咧？咁有議員喺立法會問到，咁見到咧就政府方面都提到就話金管局咧早前就已經咧有一個嘅指引啊，咁其中一點咧就提到一個嘅原則就話銀行咧必須公平係對待顧客啦、客户啦，就當客户咧就住信用卡嘅騙案咧向銀行求助嗰陣咧，銀行需要以務實嘅態度同埋同理心去協助客户啦，並且按實際嘅情況。當是處理個案的咁，嗱，成個有關於一啲信用卡一啲未經授權的交易啊，或者騙案等等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金融界立法會議員陳振英，早晨。 早晨，蕭樂文先生。 早晨，陳振英，因為我見到你在立法會度特別提呢一個問題嘅，你自己本身係咪都有關注到啲信用卡嘅騙案，留意到嗰個趨勢係增加咗咧？ 是啊，而家整體信用卡的騙案呢的確是上升得好快。咁當然呢個同整體社會嗰個騙案數字急升嗰個趨勢都係相同嘅。咁因為去年呢整體嘅騙案差唔多28,000宗，升咗45%。咁我見到信用卡騙案嗰個趨勢都係上升，包括未經授權啲投訴呢，根本個答我呢都講升咗差唔多，我諗淨係第一季度都200多宗呢，其實按年呢應該係升咗成倍幾囉。 呢一啲嘅騙案增加啦，但係銀行方面去處理呢一啲客户可能有啲嘅損失啊，或者係相關嘅投訴方面，嗰個手法你自己又點樣睇嘅？或者嗰啲引嚟嘅賠償問題喺銀行界嘅內部有冇都討論過，究竟應該點處理呢？ 而且一直以嚟咧，銀行界都好認真去處理呢啲涉及信用卡被盜用嘅投訴嘅，咁所以都係成立專門嘅部門咧，去負責去查證啊，檢視同埋同客户討論呢啲解決嘅辦法。咁我知道咧，其實絕大部分嘅同業咧，如果能夠證實嗰個信用卡交易唔係客户授權嘅咧，一般都唔需要客户負責賠償。咁當然啦，銀行同業都會好小心處理。可能產生的道德風險一定會看回客户是否已經盡力去防止這個冒簽發生，那他們才會去免去那個客户的責任。 其中關注在你的質詢都提到一點，就是所謂是否嚴重疏忽，即是卡主本身有沒有一些嚴重疏忽是導致到他有即信用卡被人盜用有一個損失在這裡。你覺得現在所謂嚴重疏忽的定義呢是定得夠不夠清晰的？ 但是正正我因為明白到呢嚴重疏忽呢樣嘢呢好難簡單去釐定嘅。所以呢我就想了解一下政府當局啦或者金管局呢點樣回應呢社會上呢希望佢就嚴重疏忽呢就有一個更清楚嘅定義啦。因為呢其實我自己都了解到呢嚴重疏忽呢樣嘢呢好難將所有嘅情景都列出嚟嘅。咁譬如列咗5種、10種，咁唔列出嚟嘅就算唔算嚴重疏忽呢？咁而且好多時呢如果相關嘅個案呢甚至要去到法庭呢判定先至可能就決定到或者釐清到呢咩叫嚴重嘅疏忽。咁財富局嗰個回應呢就話佢又冇直接回應我嘅。咁但係佢就話金管局都發咗2個主任啦，咁就亦都針對咗近期嘅情況。咁一個呢就係銀行點樣處理客户投訴啦。咁如果用信用卡綁定一啲支付工具的時候亦都要加強驗證，他覺得這兩樣東西已經是能夠滿足到現在大家關注的情況。的確是近期我們都有議員同事就召開了一些記者招待會啦，都是希望呼籲就是金管局和銀行業界可以做一些措施。咁金管局呢兩個指引出咗嚟之後呢，我都向相關同事了解過，咁佢哋都好滿意金管局呢、這個反應夠快。我自己覺得呢就呢兩樣嘢都係針對咗近期出現比較多嘅情況嘅。咁係如果能夠大家都按指引做呢，的確我諗對處理信用卡呢啲被盜用嘅投訴呢係有幾好嘅幫助囉。 但我就想問，因為嗱而家首先佢冇 即係講清楚，即係係咪要有一個嘅嚴重疏忽嘅定義咧？冇嘅。咁喺個回應嗰度，我都引述少少啦，等啲聽眾了解一下。因為嗰兩個指引入邊咧，其中一個叫做處理未經授權支付卡交易的原則。咁呢個指引入邊就話咧，銀行係必須係公平待客啦。當客户就信用卡嘅騙案向銀行求助嗰陣咧，銀行係需要以務實嘅態度同埋同理心協助客户，並且按實際情況處理個案。咁另外都提到話咧，新指引都要求銀行喺處理信用卡非授權交易嗰陣咧，如果客户已经是小心谨慎地保管他的信用卡和有关的资料，好像是验证码等等，以及遇到信用卡骗案的时候尽快向银行报告，银行在衡量个案损失的时候应该对客户在合理情况之下避免未经授权交易所作出的努力是予以充分的考虑，亦都说要考虑到客户的个人实际情况和处境，例如他是不是弱势社群的客户。你觉得这些说法是不是清晰呢？因为刚才讲到话合理情况是不是叫做作出的努力，或者个客户的实际情况处境，好像都还有很多灰色地带，会不会有机会对于一些、即信用卡的客户来讲的保障都未必够你？ 其实呢、坦白讲，任何的指引呢都不可能涵盖晒所有的实际情况的、如果所有我们的银行同业都是按书面指引办事，唔考慮咧，可能出現嘅唔同情況或者係實際嘅處境咧，就好容易出現同客户嘅爭議啦。所以金管局呢個新指引咧，我覺得最重點嘅一樣嘢咧，就係佢寫明要以同理心嚟看待。咁呢個目的咧，就係希望針對咧，就係頭先我講咧，就係指引唔可能包涵蓋曬所有情況，呢一個咁嘅處境啦。據我了解咧，其實而家未有呢個指引出嚟咧，絕大部分嘅同業處理嗰陣時咧，都係用同理心，而唔係純粹睇我哋嗰個銀行營運守則啊，或者同客户之間嗰個合約約定去做嘅。 咁、咪一樣咯。 金管局係啦，咁但係金管局咧就希望咧就唔係大部分同業，係希望所有同業都統一呢個做法，即係話咧大家都希望咧將個同理心擺出嚟。就唔好淨係睇書面指引，咁所以我覺得金管局將同理心呢個概念呢特登擺個指引度呢係特別有所指㗎囉。 你估計可以減少到幾多呢啲爭議或相關投訴出 咗？實際數目呢就好難去估計，但我相信呢佢出咗個指引講得咁清晰呢，最近牽涉嘅一啲個案啦，譬如有啲個案就話甚至個授權交易的金額咧超過佢自己的金額，但係呢度我想補充一下先嘅，其實咧好多客户咧雖然佢可能設定咗一個授權金額，例如200,000咁樣，但有時佢可能去到外地購物嗰時，突然間超咗少少咧，佢係希望銀行可以有一個特殊超額俾佢咧，等佢可以做到呢個交易嘅，咁所以係有啲咁嘅情況出現，但係係咪話一定要核實翻個客户嘅意願先可以做咧？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咯。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嗰個指引咁樣咧，我相信將來信用卡投訴嘅個案或者係爭議咧，係應該有一個一定程度嘅減少啦。咁但係百分比係幾多少，我就好難喺而家即刻可以講到咯。 或者都睇下之後落實咗之後成個情況係點啦。嗬，同阿陳振英你傾到呢度先。陳振英係金融界立法會議員，仲有一位議員都想同你傾下有關於呢、這個信用卡即係有啲客户被盜用嘅情況啊，咁啊損失嘅情況。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希，早晨。 早晨你好，羅文你好。 早晨，梁希，因為你之前都有跟進過一啲個案，你都開過記者會嘅，咁我就記得你都有話想釐清翻究竟咩叫做嚴重疏忽咧？咁即係咪真係個客户嘅責任咧？咁你而家點睇金管局最新呢個指引同回應咧？ 係嘅，我過去幾個月咧都不斷就住呢一啲事情咧係跟進，譬如話開過記者會啦，然之後同啲苦主一齊去見。唔同嘅持份者啦，包括係亦都有同金管局同埋相關銀行去開會。咁而家最新咧，其實金管局就係回應咗我哋有三個訴求嘅。咁我覺得係理想嘅。咁其中一個就正如你所講，嚴重疏忽啦。咁剛才大家都有討論到啦，咁樣佢哋俾出嗰啲方向性咧，可能有啲人係覺得唔夠具體啊。咁其實主要佢俾咗四點嘅。咁第一點就係話，嚴重疏忽，如果係要用嚴重疏忽嚟去要求個持卡者咧嚟去買呢一張單嘅話咧，係一個好高嘅標準嚟嘅，即係你唔可以亂咁去定義嘅。嗱，以往佢未用過呢一個字，英文佢話係 very high bar， 咁中文係意思係話咧，你要用呢一個咁樣嘅 呢個咁嘅即係譬如話指控啦，話呢一個卡主係有嚴重疏忽嘅時候咧，佢必須係要真係好嚴重咁樣樣，係冇保管好自己嘅財物，先至係可以作為一個指控。咁其次就係正如頭先所講啦，佢要緊。佢如果係有謹慎去保管過自己嘅卡啊，然之後咧遇到騙案嘅時候咧，係馬上就係去報案或者報失啊，同埋亦都係有為呢啲未授權嘅交易咧，係努力去防止係過數啊等等呢一啲。如果佢哋都有做到嘅話咧，銀行係必須合理去考慮啦。嗱，咁講落去聽落去好似係好虛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咧係好有效。點解咧？當如果一個卡主同埋銀行是有一些紛爭的時候呢，大家雞同鴨講的時候呢，其實是可以去調解的。那是怎樣去調解的呢？是可以去一個叫做金融糾紛調解中心那裡做調解。那若然金管局給了這些指引的話呢，好啦，那這個調解中心是一個第三方的機構呢，就知道怎樣去判了。那以往金管局沒有講到這個是一個 very high buy， 一個很高的標準來的嘛。那變了它可能真的不知道調尺擺在哪個位置那裡來。咁而家俾曬呢一啲方向性嘅原則之後咧，咁若然係有紛爭要調解嘅時候，佢哋就會有一把尺。咁所以其實起碼係好過冇嘅，冇錯啊！頭先陳議員講嘅係啱，你好難係即係具體無遺全部包曬。咁但係你有個方向嘅時候，有調解嘅時候就可以有一個指引啦。 頭先都講到一點咧，就話即係根據呢個指引咧，就話銀行係。要公平待客啦，而且个态度咧系要务实同埋同理心去协助客户嘅呢个字。其实过往你自己接触开银行，系咪都系用类似嘅态度咧？或者系咪都系所谓都系对于客户，如果合理情况之下系有避免嘅，或者有努力去即系避免系有一啲嘅问题出现嘅时候，其实都会考虑翻咧。过往银行系咪完全真系唔系用呢个态度去考虑咧？同埋其中有一点咧，都讲到话。都要睇個客户實際情況同處境，包括一啲弱勢社群同埋客户嘅呢一點係咪又新一啲咧？呢、這個過往有冇咁樣 嘅？你講得好好，就係、是、因為過去係冇呢一啲指引，唔同嘅銀行就有完全唔同嘅解説。同一個銀包俾人偷咗之後，兩張卡唔同銀行，一個銀行就會係有呢個同理心，另一個就冇。咁所以其實而家有咗呢一把尺嘅話咧。是方便了他们去衡量很多，这个是第一。其次我都想补充一下，其实金管局呢在同日即是去作出一个指引的同日呢，亦都是回应到另外有两个亦都是很多市民是受困扰的，就是呢现在很多诈骗集团就这样呃了你一次性的 OTP one time password， 即是六位数字的 password 呢，就可以将你的 credit card 呢绑定落去他们的 Apple Pay 或者 Google Pay 那里。咁綁定咗之後咧，就可以無限次咁樣去碌卡。咁我哋有啲苦主係俾人哋碌咗幾十萬嘅。咁所以咧，只要呃得到你嗰六個數字嘅 password 嘅時候咧，就可以不斷喺度碌你嗰啲卡噶咯。咁而咧，佢就回應咗我哋嘅要求，就係咧呢一啲咁嘅新型支付咧，係必須要加強保障。就係、是、除咗呢一個六位數字嘅 OTP 咧，係要一個雙重嘅認證，譬如話係一個。你自己嘅 email send 咗俾你嘅一個 password 要再入多次啦，又或者係有陣時我哋開一個銀行户口嘅時候，咪會俾一個 token 你，咁你一撳個掣就會出一啲密碼俾你啦，亦都可以咁去輸入啦，或者你自己銀行嘅密碼都可以，即係變咗唔可以呢，係嗰個賊仔呃到你個六位數字嘅 SMS 嘅 password， 跟住就可以綁定。嗱，呢一個雙重嘅保障係要求喺五月底前，即係呢一個月底呢，就必須要全線係實行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相信喺未来呢一方面，即係譬如釣魚網站，然之後呃人六位數字 OTP， 跟住就係咁喺度碌卡呢一個問題咧，係會大大減少。我覺得呢個係可以嘅，係唔錯嘅。 哦，即係你覺得都夠安全嘅啦，應該多咗一重就應該可以。 係啊，係多咗一層。咁其實仲有第三個咧，最後一個咧，佢係做得好嘅，就係、是、咧我哋嘅苦主咧喺記者會都有講過，就係、是、張卡俾人偷咗之餘咧，仲要俾人哋碌爆卡。碌超過三成咧，佢哋都係可以過數，銀行都照過數，佢真係完全頭都大埋。點解會咁嘅咧？原來喺嗰個出呢個 credit card 嘅agreement 嗰度咧，係有講到係話，就算你係 set 咗 limit 都好，銀行係可以照俾你過數，佢自己有一切嘅權力去咁樣去做法。咁就變咗佢爆咗三成，仲要自己去埋單，係俾人呃嘅添嗰條數。咁佢覺得啊，非常難以去理解。咁而家金管局咧就係、是、要求所有嘅發卡銀行。都要向嗰啲客户，即係我哋啦、持卡人啦，喺呢六個月之內咧， 是要他們 confirm 願意超額支付才可以啟動這個功能，六個月之內、半年之內，如果這些卡主呢是不願意的時候呢，那這些銀行就不可以讓他們去超額支付，那變相來講，把張卡被人偷了之後呢，盜用都好啦，都不會在碌爆卡都要自己去埋單啦。那所以其實呢，這三方面呢，我覺得都是一個好的措施來的。那我們過去的努力也都沒有白費到。 OK， 一分鐘到啫，最後你覺得還有什麼在個指引度是再可以再做得好一點、理順一點呢？ 其實我覺得咧，而家嘅指引係可以噶啦。咁而我都見到嗰啲銀行咧，其實有個別銀行過去都係可能係話即係唔係咁公平啦。咁而家都開始陸續去揾翻我嗰啲苦主啊。咁然之後我啲苦主對於嗰個解決嘅方案都係理想嘅，都覺得感到理想嘅。咁希望可以繼續持續落去啦。 OK， 好啊，唔該曬梁希，同你傾到呢度先。梁希咧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啊，嚇講到今次呢個金管局嘅指引啦，就係針對一啲咧未經授權嘅信用卡交易啦，咁有一個嘅指引啦。除咗頭先提到嗰啲點之外咧，另外喺個指引度都提到話，就話銀行係需遵守啦所有相關嘅規定，並且咧係設有適當嘅內部系統啦，同埋管控系統啦。管控措施嘅系管理啦，同信用卡业务相关嘅风险，包括防止侦测同埋应对诈骗交易咁。另外头先提到另一个嘅指引咧，就系绑定支付卡作非接触式流动支付嘅咁。银行咧喺为客户绑定信用卡至到新流动嘅支付工具或者电子钱包嘅时候咧，除咗发出一次性嘅手机短信嘅验证码之外咧，头先讲到啦，都要再做多一重嘅认证去确认客户系有绑定嘅。听一时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英国公共历史学家葛瑞格詹纳所著的《用一天说历史》，他所指的一天是从石器时代到数位时代，是人类累积的八万年。例如你每日都上厕所，书中就有一张专谈厕所，从石器时代的卫生设施讲起，提到中世纪耶路撒冷有一座旧城门，俗称粪便门，粪便就从这处运到城外来焚烧，或者是累积成粪堆。但是不要以为粪便不雅，原来法王路易十四最喜欢坐在马桶上跟朝臣聊天，而且他是随时随地进行日常排便的活动，认为兴建一个专属的厕所是浪费金钱和力量。难怪当年的凡尔赛宫这座华丽的法国宫殿的公共区域，到处都是被发臭的粪便所玷污，直到路易十四驾崩的时候，才有一份诏书宣称凡尔赛宫走廊的粪便每周要清除一次。或者不讲粪便，讲一些有关吃的历史。书中提到，对于一张餐桌究竟应该坐几多人，坊间流传着古怪的迷信。鉴于耶稣和他的十二门徒吃了一顿令人哀伤的最后晚餐，基督徒以为这个问题烦恼了上千年，并且衍生出宗教性的十三恐惧症。 结果到了1880年，有个美国退伍军人威廉·法勒上尉决定打破了十三不祥的迷信，在纽约成立了一个十三俱乐部，并在该年的1月13日晚上7时13分开席，吃了十三道菜，敬了十三次酒，并且故意做一些会招厄运的事，例如将镜打破，用骷髅骨头来装饰房间。 但这十三个人虽然向命运之神挑衅，其中就有五位后来当选了美国总统，边个话十三不祥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用一天说历史，作者葛瑞格詹纳，由马可勃罗文化出版。